又翻嚟第二节嘅大匪看天啦。咁系咯，即系头先我讲嘅咧，就系我对一啲做生意嘅睇法，即系有好多网友问我，甚至有啲人，呢几日啦，咁又有啲人问我啦，喂，大陆有冇咩生意啊？我女朋友喺大陆噶，点点点点点点啊？或者我啦，好似肥杰嗱，广州个网友叫肥杰，佢做糖水铺嘅。咁我而家讲咧，你唔知道你啱唔啱？因为啱啱寻日问开我，我个条件反射咧，我如果俾我做咧，做啲小档口搵到钱，而有生一定有生意嘅咧，喺我脑里边咧就浮现咗一幅画，就是、做一个生意，你都可以试下做嘅。啊，每一个当地嘅地区都有嘅，系讲人脉嘅啫。系讲乜嘢呢？而家成个大陆开放二胎小孩，咁我唔会叫你卖奶粉啊，卖呢、這个卖呢个尿片啊，卖啲婴儿衫啊，我哋唔做呢啲，亦都唔能够我讲呢个生意唔能够网上做，系落地做，人传人，我最叻嗰样。咁我话俾你听。即系寻日有个女网友问我，我就即时答咗有咩喺大陆有咩做，我即时答咗佢我嘅谂法就系头先我讲呢样，咁我讲俾大家听，卖姜草，哇唔系啊，卖姜草系真系卖姜草，因为而家二胎小孩，我话俾你听，全港成中国都会生，边一个都会话到你听。未来大量嘅二胎小孩生，好多喺乡下嚟，我唔讲北方人，因为北方人唔系我哋饮食文化，我哋讲紧系岭南地区，女人生咗细路仔，系嘅传统系要食姜醋补身驱风，坐月嘅时候，同埋佢哋要派街坊派姜醋啊，好多屋企人个老豆老母。喺梅州、喺潮州、喺恩平、喺學山，喺廣州生活，喺佛山生活，你生細路仔可能個媽落嚟幫下你，係咪啊？咁咧就睇住個老婆，又睇住個僆仔，咁咧你就推薦佢預訂啊！我唔係叫你門市賣啊，係預訂姜醋，所以你成本唔高，但係唔能夠用大陸嗰啲平醋，因為大陸嘅醋咧就溝嘅，溝水就啡色嘅，啡色噶，啡色嘅姜醋好酸啊，酸！你要做嘅就一定要落嚟香港買八珍甜醋，係黑醋，甜嘅。贵啲，但系咧好食，做即系做得起啊！人哋唔觉得你平价货，你就推帮人预订。点解咧？譬如你好似有共产党单位啦，系咪啊？哎，啱啱好个科长有个科长个老婆生咗个仔，或者有个官员，或者有个政府部门嘅人生个僆仔，好习惯自然派姜醋。你咪食呢啲咯，做得好啲好食，你溜佢系咪啊？佢收礼噶嘛？你生咗个靓妹啊，我封封礼俾你啦咁，你就派姜醋，呢个广东人嘅饮食文化嚟嘅，系咪啊？做你譬如你话哎呀，我要十份，每一份几多？几多只鸡蛋？几斤猪脚？几斤醋？收你几多钱？跟住同佢送去单位，然后由佢单位嗰度啲拍分俾同事。只要你公司客够，私人客就难啲嘅。但系公司客够，因为真系要睇火噶，好难派最佳礼物啦。你又可以话到俾人听，我生咗个小朋友，人哋有啲嘢唔会嘥，吓买翻攞翻屋企食，佢又封翻封礼俾你。我觉得呢个生意 OK 嘅，系咪啊？二来你唔择本，最多你咪好似肥杰咁喺糖水铺度咪整一煲喺度俾人试食，系咪啊 ？OK 咪订咯，订你要订几多份，我做你几多生意，系咪啊？好过洗版啦、啊，肥杰由朝到晚洗版啦、啊，大佬响到我冇电啊！我讲认真嘅，谂下呢啲，怀念你嗰档糖水铺。 系你屋，系你系你嘅亲戚嘅，答佢当做多样嘢，睇下得唔得？系咪啊？你广州人实有你嘅人物嘅，你广州就吹鸡，同阿法温啊，同其他嗰啲人实有人识嘅，啊就喺网上吹鸡，叫佢哋帮手派人传人，就做呢、這、一个。最紧要自己试得好食，跟住我上嚟嘅时候，你请我食间煲，因为我好中意食姜醋。我去亲酒楼，我都会叫一兜嘅香港啊。咁我所以话俾你听，试一试，睇下有冇条血路啦，系嘛？你觉得喂小生意系啊系小生意，但系咩都系从呢个开始，起码如果真系嗱蚀又蚀唔到几多，赚到钱嘅，再谂下一盘。我个人就系咁嘅。即系有啲网友问之前万蚊嗰度，其实我都讲呢啲微细有个对象先，我谂住买呢啲人，咁咩人适合佢，而又唔会同人哋竞争好大嘅，系咪啊？卖奶粉又要走水货开铺头，又要乜又要物，甚至屋企做都得，长开两个火，最紧要你嘅受众帮唔帮衬你，人传人咋？你今日买咗个，佢觉得你好食，第二个生 B B 嗰个人，喂，横掂都系你冇煲啦，帮衬佢，系咪啊？大量去医院派传单，做个望唔好望纸啊，落地唔系有竞争对手，何况你有间糖水铺，用实体店嚟做，你就试下得唔得？系咪啊？嘥唔到几多钱？吓、啊，所以我都话啦，每一个经济咧，佢都有个爆发点嘅。将来中国就靠二胎小孩带动个新经，即系第二次嘅经济带动。我哋从呢个谂，咁咧就寻日有个女网友佢问我，我自己突然间就谂起呢样嘢，就答咗佢。咁唔好睇少呢啲，亦都唔好睇少。即系大飞看天下啦！喂，你讲啲细眉细眼，你睇下好似阿冯生咁，日日喺 Good One 嗰度教人点样炒期指啊、炒股票啊、点样搵大钱啊、乜乜乜啊、的士 group 啊，呢啲我真系唔识噶。因为呢啲要除咗真系识之外，仲要讲好大运气。输嘅时候，有阵时每一个人嘅性格都唔同，可能止蚀唔到啊。因为做呢啲最紧要识止蚀，唔识止蚀真系可能会嗨大镬。系咪啊？咁我就只系咁样讲啦。我识嘅就系买卖。头先我所讲嗰几件事就系买卖，希望咧启发到其他啲人啦。咁第二节咧即系讲网友啦，讲做生意嘅分享啦。我有好多千奇百怪嘅谂法嘅。咁如果你哋觉得啱听嘅，又可以联络下我啊。请我饮餐茶啦，冇我请。喂食啊，真系咁咧，睇下有冇其他嘢可以研究一下。我其实我都想同大家研究一下嘅，因为你哋问我一啲嘢，我又睇下我自己又喂会唔会咁样做得起咧？咁我会个脑里面会谂嘅。咁啦，呢一节又过咗一半，我其实想讲众筹，因为我做上次我万蚊呢个计划，有啲网台嘅第二个网台，我听讲嘅，唔知系咪啊？未经证实，因为我都唔想知道。但有啲人咧就话我搭棚众筹，搞众筹落格，可能系咁啦。有两个人同我讲过，我冇做到。咁有啲网友自行做咗，我都唔介意。咁件事完咗，我唔系真系唔忿气噶。不过因为咁样，我讲翻大陆咧嘅众筹，最简单嘅众筹，个个等钱使嘅众筹。千方百计嘅众筹，我就讲其中三样俾大家听下，你认为咁样得唔得？第一，乡下起屋，乡下起屋啊，好多地方起屋嘅，即系唔好话你做地产先，香港乡下我间屋啦够啦，或者我生咗细路仔，我有地，我咧喺起屋，喺乡下地方起屋，咁咧就借钱。翻嚟咁你又帮下我，我帮下你，咁起咗间屋啦。起完间屋做乜嘢呢？哇，起间屋要50,000+，系咪啊？都几靓喎，连埋装修50,000+，我冇喎，咁点呢？成功走， 咁我就请入伙酒，我哋香港叫入伙酒，佢叫成功酒，佢系摆酒，全村嘅人嚟，就每人做礼，就夹翻钱俾佢，等佢找咗条起楼数，呢个系最简单嘅众筹，系咪啊？你香港人或者外国嘅网友，你未必知道嘅，但系咧，其实广东啊，好多譬如新兴啊、高腰啊，好多地方都系咁嘅，咁样众筹。起酒起屋借钱，起完之后还钱，就搞成功酒还钱。第二个福建，我有几个福建网友噶，咁你睇我讲得啱唔啱啊？福州结婚派饼，而家福州人咧就越来越迟婚，尤其男人点解迟婚啊？因为做人情。佢哋而家呢几年兴起系点样呢？就系、是、今日你结婚。我结先，你封一千蚊人情俾我，咁我摘低我争你一千蚊人情，到你结婚我就封两千 ，double 上。所以既然系咁嘅时候，而家福建人咧就比较迟婚，因为收礼系咁样收，还礼系咁样还。譬如我今日做一百，听日就回两百，系咪啊？咁啊。所以摆酒有赚冇蚀啊！第三种，即系头先我讲嘅，其实是一种嚟嘅，最简单嘅众筹方式。好多民工啊，或者打工嘅，唔好话民工啦，白领都啦，唔系一定喺屋企做啦，唔系广州或者深圳土生土长嘅人，离乡别井出嚟做，过年翻去，喺外地生个细路仔，可能两年先翻去，一翻去第一件事做乜嘢？年初一，成个正月。我相信有经验嘅都知道由朝到晚摆酒摆到晚啦。点样摆酒啊？我个仔一岁啦，翻嚟咪一岁宴咯；三岁翻嚟咪三岁宴咯；九岁翻嚟咪九岁宴咯。点解摆酒啊？收钱咯，系咪啊？因为全部都系面子工程。我在外辛苦，跟住翻乡下升。即系过年咧，翻嚟使好多钱啊，做礼啊，食饭啊，开销好大。我要搵翻呢笔钱，点样啊？摆酒啊！尤其有细路仔啦，结婚啦，喺出边结婚啊，识咗个外省嘅靓女，跟住翻到咪摆酒咯。平时唔会翻去摆酒噶，就系呢度。哎，我哋翻嚟再摆酒，由年初一系假嘅，年初二开始啦，开年之后啦，不停咁食，成个正月都有。摆酒除了高兴之外，搵钱啊，众筹啊。第三种，湖南最兴啊，湖南最兴，尤其近长沙嗰边啊，女人三十岁做大寿，哇唔系啊，三十岁做大寿系啊，三十岁做大寿，翻乡下摆流水席，个个做人情，大佬外省啊嗰啲。或者偏僻啲地方摆酒冇包心刺肚㗎嘛，冇冬升班，冇龙趸仔，冇鱼虾蟹，咁食乜嘢呀？几百蚊围㗎咋嘛，好似客家地方咪山坑鱼呀、啊、比较肥猪肉呀、啊、客家猪肉汤呀、啊、咪呢啲囉，係咪呀？摆晒几百蚊，只要每一个人落嚟，因为趁住嗰段时间咧，全世界都翻嚟，出边打工嘅全部翻晒嚟，每人封一百蚊俾你啊！一围十个人，冇十二个人啦，一千系咪啊？你摆四百，你咪有六嚿咯，系咪啊？何况止唔止一百啊？系嘛？而家成个大陆都系面子工程啊，封一百俾人哋闹噶，所以咧。封利是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多人摆，所以有啲人话：喂，好多人啊，做十一个月嘢啊，屌你储埋嘅钱就嗰个月翻去使晒，系啊，使晒啊，睇下边个使喺边个身上咯。所以咧，而家过年咧就喺度斗摆酒啊！嗱，嚟紧嚟啦，仲有两个月就过年啦。呢个系众筹嘅一个方式啊！啊，而家大陆好兴啊！啊！做一千蚊人情啊，做两千蚊人情，大有人在，大有人在。 吓、啊，所以咧有啲譬如好似啊，北上玩啊，识个外省嘅，不妨翻，唔好怕麻烦，就翻乡下摆酒，啊，包你茶烟饭乜都齐，跟住你翻落香港，好日都唔翻上去悭翻，人哋摆酒嘅时候叫外母唔该同我封一百啦咁，你出得我账啊，系咪啊？系嘛？咁咪众筹咗咯，吓、啊！大陆系一个咧生态，比较点讲啊？复杂嘅，复杂嘅，但系复杂得嚟简单，因为成个生态就系面子工程，面子工程。你请我饮，我就做礼，做得少惊你话唔好睇。唔好睇啊！咁样一路系咁运作，一路系咁运作。第二就系、是、大陆人，即系中国人啦。所谓重乡情，唔止系面子，系唔俾得人讲。即系好似我咁，诶、哎，你讲我拗痕嘅啫。大陆人唔系咁噶，闲言闲语，抵顶唔住。所以咧，个个都系咁。即系好似以前啦，即系讲翻好多，落嚟离乡别井，落嚟深圳啦，嚟啲大城市淘金啲靓女啦，淘金啲靓女啦，咁啊呢度做咩都好啦。佢翻乡下嗰日咧，佢就唔会着得好靓。平时咧化行装啊，着得好靓啊，啊迷你裙啊，话打出个心口背脊啊。啊，花枝招展啊，喺星巴克啊，夜晚啊，啊黑蒙蒙啊，戴个太阳眼镜啊，揸部 iPhone 喺度画来画去啊，系咁嘅。但系佢嗰日，我翻屋企啦，咁佢咧啲衫裤咧，好似系执翻嚟咁，好自然咧，都靓光鲜，因为要面。但系呢啲就唔会着呢啲嘅，翻去。因为点解啊？我哋嗰时大香港人好人憎啊，好多马佬翻去滚啊，翻去玩啊，佢哋就讲咗句：我翻去扶贫啊！因为好多穷乡僻壤嘅人咧落嚟，深圳搵钱，翻去养家、起屋、细佬读书，乜都靠个女。所以女人系好伟大嘅。点样伟大呢？经济差嘅时候，啲女人全部出嚟顶。好多香港男人或者都听过好古仔啊，唔知点解咧，你一识佢咧，佢就会话俾你听啊，佢屋企啊，老豆有病，个细佬读书，一阵间就个个古仔千篇一律。因为点解啊？佢哋真系要搵钱翻去，搵钱翻去养起头家。佢哋其实好多人都知道你喺大城市做啲乜嘢。但系都冇办法，唔介意。但佢哋翻去咧，起码行出嚟都系要奇奇理理，但系就唔会五光十色啊咁样。而家经济富裕咗，好多人搵到钱，但系佢哋本身都系咁嘅，朴素啲啦，唔好话难生难世，一定唔会啦，面子工程啊嘛。但系咧就会朴素啲嘅，打扮啫，唔代表佢用嘅嘢朴素。系咪啊？佢揸个 Chanel 咁，你真假都啦。你唔识嘅，我都揸个 Chanel 翻去，系咪啊？但系佢嘅衣着打扮一定，佢唔会俾你感觉到佢系做一啲某一种行业嘅。所谓大陆过年翻去，就一个经带动咗个经济，系一个实体经济啊，火车票啊，各样嘢你都知啦，系咪啊？好多人都系靠咁样生活。好啦，咁咧呢度讲到呢度啦，咁啊又衍生咗另外一件嘅事啦，就系呢两次翻去深圳望聚，上个礼拜六同埋今个礼拜六啦，点解有上一个礼拜嘅环节，就我买咗个自己啦，大肥瞓街啊，咁啊将我其中一啲部分嘅人生故仔讲咗出嚟啦。其实咧，点解会做一次咁嘅节目咧？其实我唔系好中意讲大陆沟女嘅，所以做咁耐都冇讲。 或者大陆嘅婚姻嘅。咁但係呢，因为呢啱啱好上去嘅时候呢，识到个网友香港人。咁佢呢就啱啱离婚。咁我上个礼拜做嗰节嘅节目港女当自强呢，就讲呢件事俾佢听。即係冇所谓嘅，瞓醒又嚟过嘅啫。係咪呀，係咪呀，香港都好多女人好嘅。咁另外一个网友呢就喺 YouTube 嗰度呢就问过我，咪话俾我听。你成日话香港女人好，香港女人几时够喺大陆啊？四十岁啊，喺北方好多好靓噶，乜乜乜乜啊，保养得好紧要噶，点点点点点，喺度唔认同我，否定我哋香港嘅女性。我可以话俾你听啊，我讲嘅嘅系普遍性。你大城市梗有好嘅，好嘅，搵到钱保养，但系你唔好忘记，你所讲嘅女人，佢哋本身你都话北方，佢哋。普遍嘅天气比较冷啊，冷一啲。佢哋嘅皮肤嘅毛孔系细嘅，同我哋南方人系完全唔同嘅。所以佢好过你系基本嘅，但系整体嘅保养同埋年轻化、装扮化，梗系香港女人啦，四十零五十岁，大把着到个靓妹咁啦，系咪啊？大陆嗰啲。廿零岁靓妹咋，去到边度啊？着条长裙啊，高踭鞋啊，去旅行远足都着住呢啲啦，土唔土啊？你见到佢话唔系啊？系咪啊？出街城府最靓嗰度着晒出去嘅，去行街市都系咁嘅。但系你睇香港女仔打扮得 young 啲、后生啲、年轻啲，系咪啊？优势都喺度啦。所以我话普遍性，仲有就是因为咧农村地方一离开二三线市镇啊，交通冇咁发达啦，唔系到到有地铁噶，有的士添噶，好多时候真系要靠对脚踩单车啊，个太阳咁猛晒落嚟啊，人就容易苍老。大城市仲好啲啊，唔系大城市，你睇下啦，普遍性系咪啊？咁咧，另外咧，我发觉咧，有一个网友咧叫刘小穗，即系可能真系靓仔啦，刘小穗。咁佢咧就第一次留言话俾听，大肥你老啦，你讲真系以前嘅古仔冇吸引力啦。咁我就应咗佢一句啦。咁因为我真系识讲我自己嘅啫，因为我唔想讲是非，唔想讲是非啊。咁啊，讲我自己多啲啦。咁我讲我自己，寻日就系历史啦，系嘛？咁第二咧，佢早两日咧，佢话阿大肥啊，你点点点点点，系咪啊？第三，佢咪质疑咗我个问题，我从来冇听过，留咗两段言添，就系讲打假搵钱，我从来冇听过，咁样系会搵到钱，咁样系成功嘅，咁样做生意会得嘅，佢咁样问我。佢咁质疑我，我答你啦。我所讲嘅手法唔系净系我讲，我嘅，我谂到嘅。大陆有一只牌子叫老干妈，上网查资料，佢打假打成点？而家老干妈喺大陆系一个几百亿嘅品牌嚟嘅。你可以否定我，冇问题嘅。我亦都唔系话因为咁样而要辩护，而系我做呢个节目，我都话你唔好理我讲乜嘢啦，你明白我讲嘅背后嗰个含义，去谂多啲，即系鼓励人啊，谂多啲，睇多啲，想多啲，令到你嘅眼界开阔啲。我讲嘅嘢可能真系呃你，冇问题噶，但系你谂下我讲嘅嘢系咪可行？其实我上次讲打假。好似梁振英打毒港独一样，如果你冇中央电视台帮你，系做唔成噶。因为地方电视台、公共频道，我喺东莞台公共频道有 Q 人知咩？系咪啊？你要去到中央电视台呢啲，要摆几多钱落去识几多人先得啊？系咪啊？全世界都知道中央电视台收钱做嘢嘅，即系以前嘅同一首歌。是咪啊？收钱啊！佢哋嚟呢个省市做节目啊！ 啊、全部落晒袋啊，后屘揭发咗，所以冇同一首歌啦。吓、啊，咁但系中央电视台嘅运作就系咁，边个俾低钱，佢落嚟做访问，配合你，然后咧就不停咁出，你又得到呢个广告效果，佢又多咗个新闻节目，跟住中间啲钱佢落咗袋。不过即系唔想讲咁白，但系你听或者有多好多好多人听啦，你问我都好啦，你听下，其实有啲人讲强国生还者就讲面嗰阵，我讲底嗰阵，有啲嘢都真系唔讲得，或者尝试下讲啦，再讲多啲啦，但系讲得多啲，有啲人就话：喂，你讲得咁白，会唔会俾人打啊？系咪啊？咁我讲得唔白。咁有啲人就意会唔到，其实我都话啦，我唔系刘小穗，我唔系讲嗰件事啊，系讲嗰个普遍性同埋你嘅谂法，即系头先你话，卖姜醋点点点点，系啊，卖姜醋未必一定成功，但系咧，譬如头先我话卖红酒，卖同一样产品，你嘅受众系乜嘢？明明你系只酒嚟嘅，因为你冇酒精。你就唔能够，你就唔好卖夜店，因为呢类客唔啱你。二来你唔系法国，你烧俾佢你未必好。我就想办法烧啲所谓扮有品味嘅地方、酒店、高尔夫球场，跟住做直销，当佢健康咁产品咁推，明唔明啊？寻日过嚟搵我个三个网友，我讲咗咧做 sales 啦，讲翻一样够钟。做 sales 咧有三个层面嘅，第一个成功嘅 sales 行埋去啊，人哋讲乜，个买家讲乜，佢跟住佢讲乜，然后想办法满足佢，顺住佢讲，哎呢样嘢好苦嘅，系苦啊，苦啲啊，不过金啊嘛，系咪啊？金啊嘛，食落对身体好啊！诶、你话对身体好啫，诶、我硬系都唔系好中，好中意食嘅。哎，你唔系好中意食啊？嗱，你加啲糖啊！顺住佢讲，然后想办法佢要佢嘅嘢，但未必买得成嘅。第二种 sales 就系、是、我节目中成日个提嘅大 N 个身体语言同埋佢讲嘢嘅方式咧，好有说服力噶。去城寨听翻，大即系生意好啲啊，有得着噶。我呢度好多网友有听佢，佢系第二类嘅 sales， 佢嘅 sales 就佢卖佢嘅专业，佢样样真系好熟啊。有啲人话佢，哎呀，有个网友走嚟揾我，佢话佢系大 N 嘅 fans， 佢话大 N 咧，做同行噶，同佢做同一样嘢，佢但系大 N 咧俾佢哋成功，俾个公司成功。佢咧点样，佢好有准备啊，做好多嘢啊，乜啊，另外咧就每一间公司咧，佢都俾到啲新嘅 idea 佢啊，各样嘢。佢咁同我讲，阿大姐唔好介意啊。咁我冇见过你真系去 present 一啲嘢，但喺我嘅观念同你认识嘅咧，我咁同个网友讲啦，未必系啱嘅。我话大姐佢唔系有计划。去推俾个客，而系嗰样嘢佢太熟悉，佢所有嘅变化喺晒个脑里边，你问乜嘢佢都答到你。呢个第一，第二，讲完之后，佢睇住你想要啲乜嘢，然后佢自己想推嘅一啲系乜嘢，然后加佢嘅意见话俾你听。所以人哋做一个网页收2000，大 N 收200000都值得嘅。佢唔系比你高，而系佢推销方法比你强。我相信佢做到嘅嘢你做到，但系佢埋去对客先至决胜负嘅。佢对佢自己所有嘅运作，佢好了解、好熟悉，熟悉到眯埋眼、瞓着觉都识背，同埋识讲出嚟。然后佢因应你嘅客人需要，跟住佢执药咁执俾你，然后佢带领你点谂。我估啊，大 N 系呢一种。第三种嘅 sales 就系我呢一种。我冇专长，但我有谂法。我嘅谂法令到我卖嘢嗰啲人相信我， 我卖我的人，我今日我卖只杯俾你，你帮我买个杯。听日，做杯唔好啦，我揾到啲更加好嘅，我就卖风扇，因为你识得我，你卖风扇。我话俾你听，我后日我谂住卖马桶嘅，系你屋企个马桶换，你都帮衬我。仲有，我系卖人，即系第三种嘅 sales， 我系卖人。点为之卖人呢？就系、是、我卖我嘅见识，卖我嘅睇法，卖我嘅经历俾你。然后你认同咗我之后咧，你相信咗我，唔系你相信我，系你后边你嘅亲朋戚友，因为你相信我大肥，而全部都会相信我。我买嘅系买呢一样嘢。做生意三种方法 ，sales， 即使你话哎呀，你讲人传人啫，唔系。网上嘅平台都系，点解马云不停要讲 talk 啊？你点解？点解马云要不停咁出嚟讲嘢嘅？咁奇怪嘅，搵钱咪搵钱咯，系咪啊？马云就系做紧我呢啲嘢，咁我当然冇佢咁高段数啦，我都唔系名人，但系咧呢、這个节目做到呢一度啦。下个礼拜咧讲啲新鲜啲嘅话题，咁啊而家要完噶啦，因为超嗰时就赶住落去下低网聚食饭，咁啊听晚仲有嘅，咁啊睇下今晚呢辑可唔可以呢度可以播埋出嚟啦，啊到此为止，拜拜。